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12月2号星期五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许贵雅。今天议题我们聚焦齁，要再放在的是王宏威，他被封为是超越韩国瑜的政治人物，这绝对不是一个夸奖。哪方面的超越呢？是落跑的速度超越了韩国瑜，他还没上任议员就要落跑，要去选立委了。可是呢，到时候就职议员去不去呢？他还是会去，甚至齁想盖 gay sanity 呀齁，前两天他发了声明说不能也不会参选，最后跳出来选，啊，你现在是把酸民整笑的吗？而且王宏威这样的一个示范怎么落跑，想选2024的侯友宜可能买跨牛耳牛，而民进党推出来的吴怡农要小心了。国民党这一次，看起来是要复制1126的胜选方程式，是什么？就是打抹黑牌。这一区绿营吴怡农他的胜算是如何呢？稍后我们进一步来分析。还要来看的是柯文哲，他的任期最后倒数了，哥一个底下的给归给拐，小题大做跟议会来杠上。他现在人是在冲绳，他在冲绳行销悠游卡，继续刷他的存在感，为进攻2024来做保温。那我们稍后要来盘点的是民众党他的实力究竟如何，到底成不成气候。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首先欢迎的是资深媒体人钟年晃， 贵阳好，大家好。 还要欢迎台湾智库策略长王一川， 大家好。 好，接着欢迎的是桃园市议员的当选人俞北辰俞将军， 大家好。 好，左手边欢迎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宇韶老师， 贵阳好，大家好。 好，欢迎民党立委苏巧慧， 贵阳好，大家晚安。 接着欢迎的是民党台北市议员洪建义， 大家好。 还有我们恭喜是国民党的桃园市议员当选人林涛， 是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我们先来看到是蒋万安那一席的立委的补选，今天登记截止。国民党早就说他们锁定的是王宏威，但是王宏威已经讲了好几次，我不选，我不选，我不选，没想到我不选是假的，我要选才是真的。我们一起来看。 我没有参选的意愿，要我去登记的那一天开始，大家一定会说史上最快绕跑的一个议员，告诉秘书长，我没有参选的意愿，有再跟那个黄建庭秘书长，通过电话，我不会参选。 真的是强行征召，你也会坚决不要到底吗？ 我会跟党中央说我不能，我也不会参选。 动摇的那种 moment 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些的话是不参选声明，然后我现在再去选，我觉得好丢脸。 我知道我的责任没有办法回避，我的承担也必须要担负。那么所以我想今天我的登记以及我接受征召，实在是我必须要不计个人的毁誉为大局而战。 我没有参选的意愿，我不会参选。 我必须要不计个人的毁誉为大局而战， 不参选声明，然后我现在再去选，我觉得好丢脸。 为大局而战 ，我不会参选，我也不会参选。 为大局而战。 观众朋友，你有看他刚刚弄乱题吗？没有错，因为他从头到尾呢，就是让你看得非常的混乱。前面说我不能，我也不会参选，后面又讲说，不计个人毁誉，我就是要出来选了哈。那前前后后自己打脸自己，都不是把人改善脆破哦。我们来看哈，王宏威有一个说法了哈，来晃哥你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他说哪不是怪威，会有一个问题呀，国民党会唱空城计呀。啊，真正没人要出来算吗？ 罗淑蕾的功也被算啊，义无反顾啊。 对啊， 罗淑蕾现在也没有任何的公职啊，他其实是提名罗淑蕾参选的话，就不会有你王宏威今天要面对的这些问题嘛。 然后我觉得比较夸张的是，因为这一次他为什么一直讲他很尴尬，对不对？12月25号是他的就职日，可是今天是12月2号。 2号。 他就已经去登记了。 对。 那你就会问啊，那请教一下，你总是要选择嘛，对不对？叫他选择的时候他说，没有啦，我现在登记之后，可是我25号我还是会去就职议员。他就是写了贪字在脸上嘛，他就很贪心啊。 买保险的概念。 买保险的概念。 保险越多越好，没有人嫌保险太多啊，对不对？ 你们刚刚就给谁呢吗？前面讲丢脸，然后又说我是一个脸皮很薄的人，现在证明敏回想盖高一不难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我是这样子看的齁，就是说王宏威他决定要参选这件事情。 啊，没有可能。 就说你说。 好久。 假酒。 我们以上刚刚那个，我们刚刚看那个 VCR， 那不是跳针哦，领导等是无派去，三立的机械没坏掉，还无跳针哦，那是一改工会不能接下那讲。 甜甜特特， 哎，对，那我觉得这件事是王宏威可能因为选补选时间很短啊，一月八号就投票，今天算起来大概也才36天而已，这是他每天大概都会面对的问题啊。这是我想这个他自己或者要帮他操盘的人，大概心里也都有很清楚。那选民怎么批评他？他可能。就将来当我们在讨论台湾的地方的自治史上，在讨论候选人代职参选的时候，王宏威在历史上会有不可抹灭的印记，因为他刚好今天礼拜六，他上礼拜六当选一个礼拜之后就去登记参选另外一个职位。好，那如果他不小心选上了，他是就职不满一个月就要去换新的职位，这个记录大概以后无人能破。基本上无人能破了，所以将来王宏威这一点就会被提，这个对他来讲，我个人认为这应该不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应该会觉得蛮丢脸的事情。可是呢，我觉得你若从政治权谋的角度来算的话，就是王宏威他的选民在不在乎这个事情，所以我大概可以预估接下来他的选战主轴会怎么打，就还是讨厌民进党。因为王宏威的人设，我想在座应该大家同意，他人设是属于比较深蓝的。 对。 那他的选区中山跟北松山区，北松山区其实是空军的眷村最集中的地方。好，所以那边的选民本来结构本来就偏向深蓝。深蓝的选民你只要用讨厌民进党，用仇恨动员方式去撩拨他们可能不会太在乎王宏威绕跑的事情。好，那中山区那就看王宏威的造化。所以呢，简单来讲，吴怡农只要中山区多赢，他就有机会。如果他中山区赢得不够多，他在北松山区要赢王宏威大概不容易啊、哦，这是大致上。所以他有没有王宏威有没有盘算过？有，他一定有盘算过。他知道，也许他的选民并不会在乎这件事情。可是现在的关键就来，因为如果是一般的大选哦，你光基本盘不够。可是因为他是补选，补选投票率不会太高。 对。 啊、哦，我们看到全国瞩目的中二选区的补选投票率也才40%而已。所以。投票率低的情况之下，也许他的盘算，我说也许齁、哦、只要基本盘出来投票我就有胜算了。因为这个选区的基本盘基本上还是蓝大于绿。好，所以如果基本盘出来投票，也许王宏威会有胜算。我猜这是他的盘算。而且只要他当选之后就大家过一段时间就忘记。那当然松山新义选区的落选投吴征心里一定很气。因为你王宏威早知道你就不要选嘛，我就当选了嘛， 对、 啊、 对不对、你害我落选投还输，刚好输我们在座洪建义不到400票啊、哦。好，那这是他的盘算。可是他这个盘算有没有道理齁、哦、我觉得这个选民，我觉得今天吴怡农回答的还蛮有技巧的。他说记者问他说啊这个绕跑的问题啊，吴怡农是说齁、哦、王宏威绕跑是他当选之后才会发生。所以我们为了让王宏威不要背上绕跑的罪名呢，我们就不要让他当选。但他就不会绕跑，就继续回去当市议员啊！我觉得这个解答其实也还蛮好的哈、可是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了哈，你看国民党里面为什么我讲说他会打讨厌民进党跟仇恨动员？你看徐小新，我们知道徐小新在那个选区里面跟王宏威向来是争取一二名的，对不对哈？所以连徐小新这个人在罗马的徐小新都在脸书留言，而且他公开。我看过公开示爱放闪，很少看到这种公开道歉的哦，而且他不是因为诉讼哦，徐小新直接跟他讲说啊，过去哦，我可能有一些对不起你的地方啊，但是呢，这次啊，加油啊！你看最后两句话，他说呢，最后哈、啊，正义善良必定会赢过黑金，我们一起打赢这场艰困的选战，这不就是在仇恨动员吗？ 对啊， 在讨厌民进党吗？ 嗯， 这很清楚嘛，哈、啊，所以王宏威的话哈、啊，大概很多网友看不懂哈、啊，来。那个还好，我们哆啦 A 梦有翻译，举若会可以帮大家翻译一下哈、哦。第一时间，这是王且秋访问，他是说接受征召选立委会不会参选哈、哦，也会去就职议员。那听不懂没关系，好、哦，翻译举若帮你翻译，就是说立委没选上，我还是可以继续当市议员嘛， 对啊、 就是这个意思。 你讲的没保险吗？ 没保险嘛哈、哦。但是呢，我觉得这件事情哈、哦，其实我今天突然想到，我有另外一个想法。欸、搞不好是朱立伦利用王宏威在算计侯友宜。 嗯， 因为如果王宏威没当选， 嗯， 到时候侯友宜想要出来代职参选的时候，朱立伦会怎么说？ 表示绕跑这个牌，其实民 选民无法接受， 哦、 所以侯友宜你钱买不堂安那走。哎、欸，搞不好在算计他哦、 嗯， 对不对？好、哦，当然，如果王宏威当选了，等于是帮侯友宜开了一条路嘛。所以会关心这场选举的人，除了朱立伦以外， 我觉得侯友宜也会非常关心这一场选举，因为他将来要走的路可能跟王宏威是一样的、哦、那他将来可能走同样的路情况，他当然会关心这个选举的变化。但是我觉得这一场选举到目前为止看起来了，就王宏威跟吴怡农两个人，你说两个人的胜负的关键应该就在于说王宏威能不能成功的再打起讨厌民进党仇恨动员，那吴怡农能不能够让选民重新去在乎王宏威这种创台湾地方选举史上真的是记录了，就是你当选一个礼拜就去登记别的参选了、嗯。这本书刚刚一对新婚夫妻蜜月期都还没过，老公就说：“我没来 抓白狼、 啊。”对，我已经没来抓白狼啊。这个我想大概没有人能接受，所以这件事情就看北松山跟中山区的选民你们怎么去判断的了。 好，我们看一下哈，王友宜他不见得是选区的，可是他也是代表哈民众的意见、嗯。这个是在王宏威说他不就是说要选的那个声明上面哈，然后他说不选了哈，然后结果胡志强就在下面就留言说，坚持选举的初衷选胜不会变调。信守对选民的承诺，不受任何的权位诱惑。哈、哦，宏威，你是近年少见的政治人物啊！因为当中那一些一拼起下功，他不会 参选， 不会参选，所以呢，胡志强就留了一个哇，感觉就是歌功颂德，就王宏威这样的。 胡志强现在会不会脸肿肿？ 对，因为呢，王宏威就在那边回应，谢谢他哈、哦，谢谢胡市长的支持。结果呢，其他的网友就说啊，结果你给那里大赢啊呢，哈、哦，笑到肚子痛了哈。哦然后就说，哎，帮这个应该是老胡啦齁 ,QQ, 就真的很尴尬啊，你这边夸着这个样子信守对选民的承诺，不受任何权位的诱惑啊，结果咧，结果有啊，有被诱惑走了嘛齁，来于将军我们看齁，他当时说他不会参选的这一个内容里面，他讲说秘书长有找我，我不会选，嗯，党部主委找我，我还是不会选，那他说呢，我不是 B 站齁，我是什么，我是觉得绕跑这个名字齁很重要，我不想要背负这个名字，而且呢，我在12月25号就要就职了，如果我参选会被外界视为是没有心要胜选，好，那这个会对于我们想要胜选没有帮助。诶，当初是这样讲的哦，而且前前后后起码我们算一算就有五次说不选不选不选，所以我刚开始想三次还算是少漏了两次啊齁，不选不选不选，然后最后说我不计回忆我要来承担，不觉得很讽刺吗？ 是，当然王宏威有他的说法，他说你看齁、哦、现在绿营的侧翼铺天盖地在打我，表示王宏威果然是一个很强的选将。嗯，否则他为什么要这样打我？其实不是啊，是实在太有梗了，你知道吗？这个不讲实在是浪费。因为在桃园区有拍过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影，在艺文特区拍的，叫做《我的少女时代》，里面女主角讲的一段话，所以我刚才跟洪议员讲说，那只有女生可以做，我们不能做。就是当你问女生你喜不喜欢她的时候，她说不喜欢就是很喜欢，她说不要她就是要，她说不喜欢不同意就是她同意，你知道吗？王宏威不是吗？在两天前吧，要问他说你能不能，我不能，我不会也不行，然后为什么呢？因为我脸皮薄不能背弃， 对， 我丢不起这个脸，这很丢脸。才多久啊，才多久马上就说我愿意承担这个包袱，我愿意接受这个骂名，不计回忆为大局。 他如果脸皮薄，我们在座没有人敢讲自己脸皮厚了、哦 欸、我装甲兵的、欸、我装甲兵的脸皮都没有他厚了，真的佩服，真的佩服、嗯、就是这个所谓急转弯的态度，这已经不是法夹弯了，这个会出车祸你知道吗？这转太大了。他就说我不计回忆了，为了党里面，可是真的没有人吗？国民党在这个选区真的没有人吗？嗯，有人啊，秦慧珠才刚刚丢个脸书出来、欸，他说什么？我做了不到20小时的备胎， 对，备人投手。 然后我这20小时之内，我只睡了2小时，我变成最佳备胎。最后呢，他这个秦慧珠秦姐讲什么？他说我有打电话给朱立伦主席，朱立伦主席说我在高铁上不通不通啊。对，那你当时询问我的时候怎么不通？怎么可以通呢？嗯，你在吊胃口吗？ 哦、你是讲给神给党的？ 对对，你在吊我胃口吗？秦慧珠也是同一个选区，他也有资格参选啊。秦慧珠没有说我不要啊。你让我做了两个小时，这个24小时的备胎之后，你就抛弃就不理我了。然后我回去 call in 问你的时候，你就说你在高铁上。哎，这也太巧了吧。嗯。所以说这表示什么？不是没有人要选，不是没有最强。所以秦慧珠也讲说，我不是酸，我不是不接受，是你这个制度不够公开透明嘛。要不然你不要问我嘛。你问了我之后，你给我一个时间考虑之后，我还没有答应你就换人了。而且这次齁、哦、王宏威其实他的崛起是仇恨值。 真的，他的绝子仇恨，从他开始打我们桃园的那个之前民进党推出的 林志坚的论文案， 就是仇恨值。嗯，然后再紧接着跟周玉蔻在法院前面这个对呛，唇枪舌战，仇恨值。最后由韩国瑜出马来变成他是起手式的那个募款参会，他是用这种方式让他的声量冲到最高。可是大家记得一点哦，那是多额的选举，那里面有好多好多个人会当选，嗯，可是未来他这一站只有一个人会当选，嗯，那叫 PK 哦， 对 ，PK 你这么高的仇恨值，他现在又开始了，又开始骂吴怡农了哈， 对， 又开始说吴怡农有黑道等等的哈，嗯，这个仇恨值你是多选区，你可以集中少数两万多票，让你变成仇恨值的这个所谓的出口，你的票会很高。可是 PK 不一样哦，嗯 ，PK 你会反击出那一些本来没有出来投票的人， 觉得讨厌啊， 对对对，嗯，你会激发出另外一半不愿意投票的，而且这本来就不是王鸿薇的本命区嘛。那可是吴怡农在这个地方，他选，我当时看了吴怡农选哦，他好像九万多票， 对， 九万多嘛， 出一万两千票， 对，出一万多票。嗯，如果选完吴怡农就跑了，我觉得他这次没有什么资格出来。如果他选完了又参加这一次的市议员选举，我觉得吴怡农也没什么资格，他没有跑，他在原地。我看他去那个18岁公投，他还在那边递那个传单，他没有跑。所以我说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王鸿薇非王鸿薇出来不可，因为国民党认为除了王鸿薇以外，可能没有人可以跟吴怡农 PK 了。那越是这种心态，越是非他不可。那你想想看，国民党其他人会怎么想？罗淑蕾会怎么想？罗淑蕾心想：我也蹲了好久，欸，虽然我刚做完大寿，可是你要尊重我一下，问我一下吧，对不对？秦惠珠，你既然起了这个头，让秦委员、秦姐，让那个秦议员、秦姐可能有这个机会，你也尊重他一下。他说不的时候，你再考量王鸿薇都没有，直接就征召了他，而且在征召是迅雷不及掩耳哦，马上王鸿薇就把昨天两天前的王鸿薇全部狂打巴掌。只有自己打自己巴掌最痛，这不叫侧翼，这叫做自己打自己。所以后面不是你强，是你太有梗了，太让大家选民觉得你真的是显现无限的遐想。 我们要分析齁，到底那个选票结构会是如何齁。除了刚刚将军要讲到他不是其实传统的本命区齁，就是不是王鸿薇的本命区。但是呢，我先从一个地方来开始切入齁，我请教建议议员是什么样的内容。刚有讲到徐巧芯对不对，徐巧芯他应该还在罗马假期 嘛，在罗马度假当中， 在度假中，然后他写了这么大一篇哦。齁，扎扎实实的齁，很大一篇，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选战，我们都在。 他应该很高兴，徐小新很高兴。 对，我就是要解读他的心情 齁， 他的心情的部分齁，就在讲说秦惠珠怎么样啊，这个过程啊齁，他反正都是在夸齁，然后对于终于不是，这是王鸿薇，终于王鸿薇齁，过去要去选这一区这种那个喜悦之情齁。然后这边呢，至于大家都知道的是齁，过往选举中我跟他有嫌隙。我跟王鸿薇是有嫌隙的，也曾经被媒体拿来做文章说我们如何在竞争，但那些都是过往云烟，现在我自己齁看起来都觉得哎呀实在是好好笑啊，根本就不值 得。因为他们两个从今天开始不会再竞争了。 对， 因为已经把一个踢出去了嘛， 一个选松山信义，一个去选中山跟北松山的。 选赢的啊，补充一下，选赢的我们基本上互相祝福。选输的你还有点回来跟我初选吗？徐小新的祝福呢，王鸿薇呢看的呢内心一定圈圈叉叉了。 李莎老师真是一语道破。真的就是这样。 我应该是讲说前面几个来宾这样子在回答问题当中凸显的有民众有很多的疑问点。第一个，二叔要他就不就职，我告诉你他一定就职。 对 啊。 为什么？因为如果不就职，国民党没有绝对的过半，只剩30票。如果他有就职，那就是31。就算投完，不管他的立委选举是赢还是输，说难听一点，那一票他已经用完了。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个，王鸿薇在上一届跟费鸿泰选举的时候，他跟我聊过。那聊完了以后，我有提醒他一件事情，我说你这一届如果不跟费鸿泰争初选，下一届你的对手并不是费鸿泰，是徐巧芯。当下他决定说好，那他跟费鸿泰拼拼干。结果拼输了。那在这一次选举，当然徐巧芯写这个，到底他葫芦里卖什么庙，什么药，我不知道。还是说真的，他在自己暗自的窃喜，就是说，哎呦，王鸿薇被欺压，希望他当选。他只要当选了，费鸿泰我打他刚刚好而已。其实王鸿薇跟费鸿泰，王鸿薇跟徐巧芯两个人一直想要争。信义区跟南松山的选区，而不是蒋湾南这一区。我听到一个消息，就是说王鸿薇从刚开始不要，到后面要的原因是 真的，因为只有王鸿薇可以卡到谁，可以卡到罗淑蕾。王浩摆明的不选， 对， 好、哦，所以他只有他能卡罗淑蕾。那以叫朱立伦的想法，那当然我希望你，我希望你王鸿薇出来选嘛，因为为什么拖到最后面？当然，国民党的党部需要打屁股以外，那再加上说真的，本来的想法是讲说蒋万安如果辞掉了，不赢。他还可以回来选，因为没有人的涉及在这里，只有他一个人，只有他一个人符合这个选区，所以说啊，他没选上再回家选立委，或许会破政坛的记录，但是他的正当性也是够，因为王鸿薇刚选上议员，不能参选，嗯，所以依照这样他们的逻辑是这样子。再来，我就在讲，就是说王鸿薇后来他自我的解释是说，没关系，我前几天说我不选，现在我说要选。我的选民能接受，而且他自我的解释就是说，诶，松山区有20个里，还是我在服务啊，我当选的立委，我没有背弃我的选区选民啊，虽然松山区，我只是没有背弃我选区的选民，而且我松山区还可以继续服务，再加上信义区，诶，立委也不分区，我也可以服务，所以我没有背弃选民之说，这也就是王鸿薇自我的一个立场解释啊。那我只能说，最后面哦，王鸿薇选这一区，为什么他答应进可攻退可守？假设他现在去选了，选输了，他未来再跟费鸿泰争也合理啊。我当时候是为党冲锋陷阵，我输了啊。 啊，所以我回来选，笑得太早了，是不是？ 很合理啊。嗯。所以进可攻退可守，退可守的情况下，也就是说，要么我继续干议员，等到一年多以后，我再来跟徐巧芯，再来跟费鸿泰 PK 那所谓的立委的初选，那依照王鸿薇在这一次选举里面，说真的，他算是票数进步很多。第二个，依照他现在的声量，再延续一年不是困难。但是以在这个选区里面，吴益农跟王鸿薇的票数选举最大最大的胜赢，刚才那个学长有讲过，其实上一次我那个吴益农是赢在中山区，输在松山区。那依照郭正亮、潘建志、简于燕。吴益农这几次的立委单一选区的下来的这个情况，我凭良心讲，几乎都是输。那中山区都是赢，可是永远补不了松山区。松山区有33个里，里面20个里就是我们现在选举的这个里。当时国民党在做选划区选分的时候，那个选区划分的时候，他们心机其实已经算尽。这个20个里 90% 都是眷村， 对， 所以你一定要松山区赢的票够赢来补松山区，所以依照这次的选举，我只能说王鸿薇他如何在三个礼拜内把松山区票快一点快速拿到，这要靠松山区的议员。那依照吴益农来讲，我只能说吴益农蹲点的这两年多，说真的有蹲点，但是你现在选举方式是不是可以盖刮所有的票愿意出来寄出来投给你？这是吴益农现在的功课。 吴益农的功课，等一下还可以再请议员补充啊。好，您对于哈、啊，比方说选战的方式啊，策略怎么调整哈、啊，等一下还可以再补充。我先请教林涛啦哈。国民党的考量是什么？一根公被霸道不被算啦哈，然后可是最后还是征召了他，那变成你看王鸿薇他现在只能自己讲啊，对啊，人家就会下标说我是史上落跑最快的候选人呐、啊，哈，最快落跑的议员呐、啊，等等的那。也已经有其他的人觉得我可以选啊，我有意愿啊，齁，他说他的那个余生的心愿是可以在。 那其实我可以非常。 我觉得一样的问题，但不一样的是秦慧珠在想的是他觉得他愿意勇往直前。可是王鸿薇不一样，他就说我脸皮很薄齁，然后我很尴尬，我什么就是。我觉得两个心态不一样，一个是要为党而战，吼，一里穷跌掏井，戴钢盔就算会被泡，我也是勇往直前。可是王鸿薇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他就是一直很畏缩，很畏缩。 其实我跟鸿薇姐一样，我们刚选完举，其实我非常了解他这种感同身受的这种情形，因为选民托付给他这25000多票，老实说，其实对他有期待，每一票都是这是承担嘛。所以今天这个王鸿薇议员，他才会在第一时间对外表示说，他是对这个他自己支持。是他的选民感到道歉，可是呢，以站在国民党的立场，这一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在九合一大选第一个立委的补选。第二个，王鸿薇议员他也是在这一场选举之中国民党胜选的关键之一，我们都看到他的战力，他的战力是有办法去跟吴益农做对抗的，因为吴益农他也是在过去也跟蒋万安也是拉很近嘛，所以我觉得第二个部分是这个 王宏威他有办法作战，他的热战他还在那个状态里面，他可以继续来做再下一次的战争。第三个就是北松山跟中山这个选区，老实说就是他的选区嘛，就是重叠嘛，所以他今天没有离开选区，没有绕跑的问题，他就是把他的服务跟资源升级而已，未来也可以继续服务他这个北松山跟中山的选区的选民。 比较有概念，因为是中山松山，然后松山信义，对不对？所以呢，其实你有照顾到你选区，你也当安内贡，按哥吉信。还有一大块跟你的选区完全没关系， 中山区完全 那你要怎么说明？ 那个，所以他可以扩大他未来服务的这个据点跟服务的范围。我觉得这个王宏威姐她其实刚才也提到，能够在既有的基础，能够未来当上立委，更服务更大的台北市民，这不是大家乐见的吗？所以我觉得前面是他，我觉得到最后会希望党来征召他来做参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第二个，我必须要提到，其实这一场不是仇恨值之争。不是仇恨值之争，是价值之争。 你 讲 到我拢 起 啦，我跟你讲，来来来，林涛，我要先补充哈。王宏威他今天早上除了去登记之外，他有上广播的专访。那他前两天也有上广播专访，因为他要铺的就是说啊，我不要不要不要，可是呢，大家一直拱我的话，我就会盛情难却了他在铺牌是那个。他今天说什么？他说吴怡农就是正二代的背景哈。吴怡农过去当选就是民进党的台北市党部主委之后，就变成了傀儡就是所有的他其实就是要打一个负面的抹黑牌嘛。那我等一下让你来回应雨潇老师，因为他讲说正二代这件事情啦，我就有百思不得其解。我想说他们在讲说吴乃仁嘛，吴乃仁行爸爸吗？ 不是啊， 不是哦， 吴乃仁行阿 伯，不是哦，不是吴怡农的爸爸哦，我还特别去找了一下，吴爸爸是吴乃德， 吴乃德 是学界的，他主要的领域是政治社会学， 对， 他研究的是，我觉得他研究这门学问很值得大家好好的去研究。国民党如何巩固他的威权政体？人家是学者，人家不是什么正二代。结果齁，国民党他一直呼呼嘞，把他全部都兜在一起，然后开始批。而且批的逻辑论点齁，蒋万安是不是正四代啊？对嘛？ 对 啊，已经骂了公正二代。来，玉成老师， 国民党用全党之力啊，在台北提名一个正四代，然后呢，在基隆提名一个正三代，现在倒过来呢，说吴怡农是正二代。我不知道吴怡农的爸爸基本上从政过什么呢？而且呢，作为一个学者，因为过去呢，我读过吴乃德教授许多的著作，最关键的是公民国族主义这样的一个概念呢，是他在20年前提出来的。我不知道这跟正几代到底有什么关联。如果国民党要指责别人是正几代的时候，看看自己再想想别人啊。第二是呢，我可以看到国民党啊，一位权贵啊，他说呢，王宏威这不叫绕跑，这叫什么？叫做服务升级还不加价。我不知道这样的解释呢，选民是否能接受？就跟林涛说的一样嘛，选议员之外呢，当选立委可以造福服务更多台北市的市民，叫服务升级而不加价。第三个是什么？国民党现在给的说法啊，因为正当性啊太复杂，就是给选民一个说法嘛，不计毁誉。民调最强啊，最强的候选人，当初韩国瑜噎塞度的时候，韩国瑜跟国民党中央跟吴敦义给大家说法，说为什么是他，是不是跟现在一模一样嘛？讲再多就是呢，认为他才有办法拉下民进党嘛。那么呢，很简单，未来36天，民进的文宣基本上说吴怡农自己的论述之外，我觉得非常简单嘛，就是讲绕跑啊。不断的复制韩国瑜这样的说法就可以了。我再把这样的时间点为大家说明一下。刚才我们录影之前，我们四号大哥，因为最近有点红哦，对，四号街大哥，对，待会啊，我不是主持人，我不能这样你随便表态啊。他绝对很夸张嘛，为什么夸张？11月26号当选 ，12 月2号 Yes I Do， 12月25号呢就任议员 ，1 月8号投票选举，在这里面错综复杂。心态呢基本上可以，怎么跟选民交代嘛。所以说呢，国民党大概只有一个想法，王宏威过去是用什么方式呢来打他选战，我相信大家印象很深刻啦，义川哥在这里啦，他道歉了没有？他说啊，林佳龙啊，那个海山燕啊是贿选，然后澄清过之后呢，他道歉了吗？没有嘛。 论文呢也是他提出来的，所以不要告诉我说这一次啊是因为呢换了跑道，所以王宏威呢就改变过去选战的风格，来场君子之争没有啦，这样就低腾啊，或是呢食髓知味，王宏威只会做什么事情？刚才贵来一开始问问题嘛，人选战都还没有开打，国民党的 PTT 啊，在国民党的好不好？这些支持者，我也不好意思说那些啊叫假账号啊。就一直在 PTT 带风向，说黑道傀儡啦，正二代啦，啊，王宏威啊，接受访问的时候也这么说。那我们在未来就可以发现了，选举的主轴是什么？正当性是真。王宏威呢，会无所不用其极呢，想办法去毁掉呢吴怡农的人设，就如同国民党在这一次选战毁掉很多人的人设一样嘛，在台北市是怎么去质疑或是造谣或是仇恨动员的，说没有仇恨动员呢才是骗人的。最后我要说的地方是啊，韩国瑜的印象记忆犹新啊，国民党那个打的算盘也是稳当选的嘛，但是结果再怎么样，因为36天呢，虽然我们最后才会谈到吴怡农选战的问题，我在这边还是要告诉吴怡农一件事情，大家都支持你，可是补选的投票率基本上是不高的，在不高的状况之下比的齁不是空战啊，虽然对手会铺天盖地，比的是什么？扎扎实实的组织。如果扎扎实实的组织，你现在一开始的主张说不挂扛棒不挂旗帜，这两天真的有多朋友跟我讲，这样会不会曲高和寡？你说不会呢，这个谈八卦跟有的没的，可是人家指引这一些，我们是可以，因为我们过去读过你爸的书，我是学者，可以帮你回应。当事人不可能爱与和平啊，当事人直接说啊，请告诉我，我为什么是正二代？还有呢，我为什么是黑道傀儡？请拿出证据出来。现在选民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你的决心跟你的态度啦。 讲仇恨动员这一块齁，我们进一步来看。这个是王宏威，他有朱立伦，然后还有蒋万一起陪着去登记嘛齁，来一川哥。那他说什么齁，他伊贝嘎回西内公啊，我绕跑这件事情我要道歉了，他要扯东扯西哦。他就扯说王宏威不是林志坚，我们国民党也不是民进党，我们开大门走大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我这次绕跑我错了齁，然后我要跟大家道歉。他要扯东扯西，然后呢蒋万安在说什么齁，啊你没拨算的拨算嘛，看你要怎么选，你要主轴打什么都好，但是呢他的主轴是王宏威绝对是最适合的接替人选之外齁，他们在讲啊齁，这个叫做光明对抗邪恶的延长赛齁，所以民进党的是邪恶吗？ 部长最后一句，不好意思想问一下那个论文的结果可以讲一下吗？ Okay, 好， 进台湾的 书，他们现在还在打这个仇恨动员呢、欸。 因为蒋万安无把的形容词谈好用嘛，国民党的文化就是，若要出来选，无就叫三公，啊无就叫五爷，啊无叫高千岁出来请嘛。当时马英九要出来选，不是安尼吗？就是去请嘛。这出来对头到尾就是王宏威选啊，甲规群安尼装笑的，哦，啊就搁一个请，那个请。欸，黄建廷跟黄玲锦如果卡电话甲秦惠珠争笑的呢？甲秦惠珠讲，欸，我讲哦，王宏威哦，可能未选，啊，你要准备好。啊，秦惠珠哦，辗转难眠，隔工就会无聊开会，虽然无聊拢无赞成，可是无聊连那立委登记书拢甲印好啊。伊搁卡，秦惠珠搁卡哦，因人讲，欸，下晡去申请户籍誊本，这拢是昨下晡发生的代志。今仔下晡，今仔下晡本来秦惠珠要上迄个少康战情室。一张个个促销呢，伊讲伊我今仔宝贝去登记，所以哦，今仔迄个今仔迄个吼促销，全部拢传落了。张梅插点无聊靠伊讲，哎、欸，什么王宏威要选啊？所以秦惠珠怎啊做袂爽的啊？王宏威是伊的选区内底人缘足歹足歹啦，我讲选举的时阵，站啊那站徐小新呢，两个站高王家东，两个拢在哭。啊，徐小新讲那个姐姐欺负我，啊，王宏威哥你这个新人怎样怎样。两个不可冤家，啊！戴其清会听吗？即摆某一个秦惠珠出来，秦惠珠敢会听？你着王宏威家己选尔。王宏威你是中山区，你嘛无组织啊？中山区陈炳武会听你吗？叶麟泉会听你吗？听你听你，我讲吼，即道王宏威出来选，伊着对头到尾着是要弄吴怡农，要把他打到烂，打到臭而已。我这两天听讲什么吴怡农是啥物？ 什么黑道小弟，我奇怪吴依农那有什么黑道小弟？嗯，而吴依农不是去美国读册，啊，是高盛做什么分析师？ 对， 啊，回来了，佮家己走去做兵。嗯，嘿啦，国民党的什么政治带回来，跟谁嘛，佮你做兵？吴依农走去做特战的，甚至做替代役呢？撤走了，你敢知吴依农顶台无选掉？这两当这两年都在干嘛？这中山捷运站在台北市的街头，讲啥回造箱摆，大家少年仔都要讲讲咩全民国防，讲咱的国家的安全啊那样，迄就是伊关心的代志。啊，你即摆要讲啥物？啥物黑道小弟？我实在是想拢无。黑道小弟，国民党中东锦呐、啊，哈、哦，宜兰林之妙啦、啊，分林张立善啦、啊，南投许淑华啦、啊，王宏威你们没一个，跟没啊？跟没啊？你就要讲人正二代，讲人啥物黑道？王宏威这一场选举从头到尾，基本上存十来几天。我问你啦，12月25号，你王宏威底下选掉呢？12月25号到1月8号投票，总共15天，这个15天的情绪要吐出来无？你就职就开始领薪水哦，这15天你无咧做议员哦，你拢咧拼选举哦，15天的情绪交出来，你今为着要去投议长去宣誓就职，安尼有得利吗？人讲你是绕跑上，我帮你算啊，韩国的顶个做市长。早去宣布选总统165天，嗯，王宏威议员还没就职，要去选立委几天？负23天，你负的啦，你都还没就职， 还没就职， 你得讲要选啊？嘿、嗯，类似啥啦？就是讲11月26去讲求婚啦、啊，求婚啦、啊，啊，人答应啊，讲好，我嫁给你。哥，那我们12月25去登记好不好？讲好，好的，大家敲二，刚敲12号登记。就26号，现在12月2号，你讲拍谁好？我好要去跟另外一个人求婚。哎、欸，国民党不去投诶，啊，鸡巴什么承，搁什么承担啊？叫什么王宏威承担？你若不爱承担，你卖承担啊！足侪人要选，啊，煞无要选。国民党拢无人，国民党伫这个选区拢无人，啊，这股民足强诶，安奈无人？怎讲安奈足厉害？安奈无人？妈鸡鬼鸡怪，靠这三公五爷高潜水去甲你邀请，你敢要出来选？哦、啊，即马选，我讲啊，你即道人选啊，虚的咧，好友会都叫你锁死。你若选吴依农输足济就对啦，好友会都叫你锁死。啊，我直接讲来讲，你若选啊落选输足济，我就直接讲好友会你卖选啦，因为王宏威是头前我你看啊，绕跑的时间呢，伊个负23天呢，吼、哦，就是负23天，啊，你绕跑。所以侯友宜，我看你算嘛是无多。 那不是啊，如果按照朱立伦的心思的话，他应该是要让王宏威选的不好看嘛， 對、啊， 那他才能够那个白日猴才能够成功嘛，对不对？ 啊、朱立伦为什么要王宏威选的好看？因两个有什么关系吗？嘛无关系啊。对朱立伦来讲，这场就是国民党的垃圾时间啦。啊不，蒋万安，蒋万安这块地位呢，照道理来讲，蒋万安讲我要挺谁？嗯，我刚才记一个咧、嗯，当时林佳龙选到台中市另外时阵，嗯，第一时间伊就支持黄国书，伊就讲黄国书当时是台中市议员嘛，伊、嗯、讲我就是支持黄国书，黄国书也是刚选上，嗯，后来选立委，因为补选，嗯，那这道怎么啊？蒋万安这道是这道的立委选举来对，伊对头到尾拢无讲话哦， 是伊讲配合。配合党中央啦、 啊，嗯，今仔日去登记， 对， 甲看到蒋万安哦、喔，一堆头到尾拢无表态、嗯，所以对蒋万安来讲，啊，伊嘛无一定支持王宏威，因为王宏威人缘实在是太歹。 哦，你讲到这个部分吼，我想讲建议议员，你伫迄区你应该听到风声较侪啦吼。的确是王宏威的人缘很差嘛，然后跟其他议员的关系就歹吗？ 应该讲哦，国民党里面还是有分鹰派跟鸽派，嗯，王宏威是属于超鹰派，哦，就反正 就散了 啦。只要到政治的 议题，应该讲是老鹰的鹰啊， 鹰老鹰的鹰、啊， 不是你那个鹰派、 啊。你想要这样， 穷多的啦，观众要听有来 穷多。最近都算输公维爱说的， 穷多的啦，非常穷的穷多。至于国民党里面，其实平常讲，在这次议长选举里面，王宏威这一票可能会影响到他们两三组人要选举的啊、那个所谓的假投票的部分。所以你说中山区的议员挺不挺他？中山区的议员，你刚才点名的那个也想要选啊， 叶麟， 所以他到底我挺他，你挺不挺我？哎、嗯，戴锡金站在旁边，哎，我今天给你卡台哦，我要挺你哦，哦，虽然我票数中山区并不高，但我要挺你，那你议长这票要不要投给我？叶麟传他本来就是副议长，他跟陈启强继续配，那到底我叶麟传挺你中山区，你要不要挺我？其实王宏威现在是个问题， 你说大抵大家挺不挺他？挺他。但至于秦惠珠的问题，我只能说余生还有唯一的心愿想要再当立委的不是只有罗淑蕾，秦惠珠嘛是。 嗯。 那秦惠珠是立委没选上后来 来选议员的。嗯。 那依照这样来讲，我个人认为国民党里面说要挺他的人到底真的会不会挺他是一个问号。王宏威的人缘好不好，其实我个人认为他是国教啦。 国教齁。 议会里面其实他比较自我的一个状态在做。所以依照王宏威的部分，我觉得这次选举说真的他要把他操作成所谓的仇恨值对他不见得加分。但如果以基层我不认为他会输。但如果操作成那个所谓的仇恨值再加上空战，那空战的部分绝对是对吴怡农有利。但以仇恨值的部分，如果真的激起中山区的泛绿选民出来，那吃亏倒霉的还是王宏威了。 欸，好，我们就顺着这个地方来看下去齁，因为我们要看郭明栋现在的战略叫做怕狼化救狼，这才化俩菜齁，包括说蒋万讲说这是光明跟黑暗的延长赛，朱立伦啊齁他就讲说齁拢是民进党在那边抹黑抹红奥博美停，我们一起来听。 这次选举尤其我之前的不参选声明之后，我接受征召，我知道前面是枪林弹雨，我也知道我会遭到民进党全党打一人。王宏威不是林志坚，国民党不是民进党，我们是开大门走大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吴怡农先生的参选他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他代表的是民进党的傲慢，代表的是民进党仍然在争权夺利下他的推出的人选，甚至民进党的黑道治党、黑道治国。 这是一场团结之战，也是一场善良对抗邪恶、光明对抗黑暗的延长赛。所以我也要呼吁民进党不要再用遏制的选举手段来继续伤害这一次的补选。 民进党会全党打一人，这完全不意外。民进党这个各种抹黑、抹黄、抹红的奥博，我都认为他不会因为11月26号的挫折而所改变。但是我还是呼吁一件事情，台北市民都在看，希望民进党能够经过这一战，能够改写，能够好好的来面对。 那个朱立伦说叫民进党好好的反省啦，然后他说抹黑是民进党齁，抹黄是民进党，抹红是民进党。抹红其实这个部分齁，他们跟红的关系是自己一桶红漆从头顶上泼下去的嘛。那抹黄的部分你去想想，在选前的时候是谁在操作陈时中咸猪手，是谁在抹谁，对不对？那抹黑的部分齁就更不用讲了啦齁，你们已经被抹到稀累累了。可是现在居然从朱立伦的口中在讲说抹黑、抹黄、抹红，然后又是光明又黑暗，拢是民进党，你是黑暗的那个总统林呢。 我才都要看这三个人卡这会真的是非常感慨啊。这三个人站在一起的画面真的让我觉得没有错啊。这就是九合一选举的延长赛啊。因为这种组合就是一个打手在家扮黑脸，然后另外两个人站在旁边当白脸。你仔细去检查他们刚刚的发言，所有的你看王宏威这个人站出来说我不是林志坚，对了，你不是林志坚了，林志坚是到第二任的最后面大家肯定他的能力，所以他就套用刚刚林涛说的话嘛，服务升级嘛。所以大家觉得林涛以后，我要告诉你哦，这个民意代表哦，这讲的话通通都会被存证。刚刚林涛讲的服务升级，以后我们这一段都用服务升级。 我 侯友宜会最高兴。 我讲过了，是服务升级还不加价 啊？服务升级不加价，对，我们要精准精准。 这韩国瑜之前就讲过了。 所以你看看，你看看这个林志坚的状况是如此。可是如果像刚刚我们王宏威啊，这个易川哥有说他是负23天呢，所以他当然不是林志坚啊。他当然应该道歉，道歉的话那你还去就什么职，你还去参什么选，那你这个态度到底是什么？然后接下来你说人家是黑道治国，请问你的证据在哪里？你讲话可以这样不负责任的吗？但没有关系，因为他这个人的形象已经是这样了，他死猪不怕滚水烫啊，他就继续保持这个样子，所有的负面的攻击的贴标签的话都从他的嘴巴出来。但旁边这个蒋万安他不用负担这些责任，他就只要站出来继续扮白脸说啊，我们这是一场光明和黑暗的战争。他没有讲出任何负面的话哦， 但他延续着王鸿薇的话，所以这就是国民党这一次选战的套路啊。那继续在这一场这个延长赛当中要继续展现的淋漓尽致，所以你说抹黑抹黄抹红这些东西，哪一件他可以举出证据来，哪一件是民进党提出来的，其实从来都没有。但是很可惜的，你看看在这次的吴怡农再次出来以后，大家就可以看到嘛，刚刚几位来宾都已经说了嘛，正二代吴怡农到底算什么正二代？正二代在这里好吗？ 你干嘛对号入座？ 正二代到底为什么变成一个脏字呢？我也不懂啊。正二代每一个人都有父母，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亲戚朋友，但每一个人要从事他的职务都应该是由他个人来接受检视。我就曾经说，我站出来，你把我的过去现在未来你来检视，检视我可不可以嘛？为什么二代会变成一个脏字呢？那真的如同这样的话，你如果血统论，那真的蒋家到底是正面还是负面，大家应该来公平啊，不是应该是这样吗？你不能好的就自己要，然后坏的就都说我是别人。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在这一次已经深刻的操纵了这种所谓的价值，而且还把这个价值变成是善良光明，这实在是非常的不可取啦。我刚刚看王鸿薇哦，其实这是昨天他还没有宣布的时候，他已经就在上节目的时候他说的是什么，我已经推演过如何攻击吴怡农了，所以他的出现就是这样子，他要代表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啊。所以啊，我觉得政治之所以让人家讨厌哦，其实有时候就是距离人民的生活太远了。刚刚义川大哥有说用求婚来做比喻，我就再用一个日常生活来做比喻好了。我们要应征一个新的员工，好不容易他来了，来了以后还没有报到，跟你说，哎，不好意思，我觉得另外那个公司那个位置其实也很好呢，我想去试试看。那你现在这个员，你现在这间老板，你要不要用这个人？大家观众朋友自己想一想，你的日常生活经验会不会应用这样的一个员工？大家就这样想就好了。政治其实没有很复杂，不要在那边哦。今天面对林智坚的时候，第一个跳出来指责他绕跑的人是谁？就是王鸿薇啊，说他抄袭论文，说他绕跑开记者会的就是王鸿薇。那今天他自己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说我是为了大局。这样的标准其实不是我们希望台湾的价值、啊、 来将军我请教一个问题、哦、因为其实刚刚有提到就是侯友宜的问题会不会无忧而忧，但是如果他发现说这条路此路不通的时候会不会又有不同、哦、或是国民党中央是不同的一个想法？那我们必须要看、哦、这个是黄创夏、哦、他 po 的啦、哦、那他 po 的文在这边讲任其诚可贵，诺价更高，若为绕跑故，两者皆可抛。他其实就是在酸侯友宜吼，一哎哇，今嘛有几个人在掏钱啊吼，当作我的一个范本了，对不对？那到时候我就可以循着这个模式，一绕跑一像你的代级跟绕跑一波代级，我那有代级，我也可以绕跑嘛，对不对？ 服务升级， 他升级啊， 新北扩大到全国啊，服务升级、啊哦， 这样才可以做大事嘛、啊，因为新北市长的服务有 这件事情对侯友宜来讲绝对是解套。为什么这么讲呢？不管王鸿薇最后是当选还是落选，对侯友宜来讲是解套。为什么？你党主席同意王鸿薇选，你就没有理由反对我侯友宜选。 是、啊。 至于说选得上选不上，是我个人的本事。嗯。 所以说侯友宜、哦、不是徐小欣在笑，侯友宜也在笑。 侯友宜已经很高兴了。 侯友宜一定高兴。 高兴。 所以今天侯友宜问他说，他就说他是个人才啊。嗯、他说是人才、嗯。那如果不是戴着口罩，那嘴巴可能在耳朵后面了，笑得那么高兴。真的，他当然高 笑到太阳穴了。 对他当然高兴。为什么？因为主席默认了。而且连马英九总统这些所谓的国民党里面的大佬都承认这个做法是对的，只要是人才为什么不可以，这是个想法。可是我说我对王鸿薇其实我没有偏见，我只是说什么叫承担，什么叫忍辱负重，什么叫顶着钢盔向前进，就是第一时间就说 yes I do， 不要考虑啊，不要考虑啊，如果是对的为什么要拖延两天，如果是对的为什么要铺陈，你就道歉就好啦，你讲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第一时间就说我要选，我跟所有支持我的两万多票的选民我跟你道歉，然后呢告诉你25号我不会上任，表示决心，我佩服你啊，我佩服你啊。你去报道是什么？是为了选议长吗？还是你去报道怕万一没有选上回来还有议员做？这不对，这不是一个从事政治工作这个应该有的承担。所以说朱立伦对你要找一个会赢的人，他是主席嘛，当然要政治所谓的声势的延续，这三场补选朱立伦不能输任何一场，他每场都要赢，可是呢你要有这个承担，就要有这个背负骂名，而不是先取暖 先抛出未来可以有退之路之后，然后再说我要承担，再说我是对错。然后我说齁，其实吴益农我接触过，我离开国民党不久，吴益农就来找我。嗯，他跟我谈的不是政治， 国防吧？ 国防，哦，全都是国防。嗯，他问我说，将军，按照你在军中这么久的经验，三十几年的经验，我们的后备动员制度应该怎么样？我们的民防如何跟国防衔接？我们所有的射击训练到底时数够不够？我们俩谈了快两小时。我完全没，我们俩有合照了。他说我们要不要合照一张，嗯？我跟他讲，我说你放心，这张照片我会保留，以后再拿出来。嗯，为什么？那个时候公布对大家都不好嘛。嗯，所以说我就说，我说哎，你要不要选后面的这个议员的补选？他说不会，他说我从事的是一个理念，是一个想法，我要让台湾更安全，我要让国防更坚强，我要让我们的后备民防结合起来。所以我讲，这跟党派无关。这跟政治理念无关，这跟保卫国家的决心跟我相同一样啊。嗯，很多人就讲说你很多深蓝的朋友齁，他说我主战，他说你主战死的都是别人的孩子。我说哎，你错了，你除役了我还备役耶，真的，你们都超过60岁都除役了，我还备役。如果中华民国真的发生战争，我议员也不用做了，24小时内报到，我立刻报到。所以我说如果我要主战，等我60岁再主，难道你认为我活不过6年吗？对不对？60岁后我再主战啊，我就除役啦，这是完全不通。另外我讲齁，大家都认为说北松山绝大多数是眷村，不会支持吴益农。我告诉大家，其实眷村里面有很多人想法是，你要捍卫中华民国我就支持你，你要捍卫锦绣江山请你支持习近平，其实分得很清楚。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这种模糊战把它打成黑道，把他的人设打破，或者说因为你是国民党的在眷村就有铁票，这个定律已经错了，这个定律已经完全错误。如果这个定律是正确的，说认为说只要是国民党就有铁票，告诉你俞北辰今天会落选啊，我今天就落选了，表示人是有是非的，人是讲求是非，不是讲蓝绿。我说这一点齁，真的要守住这样的底线，是非比任何都重要。 这个我补充一点点哦，其实在这次的九合一大选当中哦，大家如果看到我的脸书，其实有一张跟吴益农的合照，是发生在早上6:30的高铁上面啊。嗯，那时候我真的是要去外县市主选辅选，那我遇到谁？刚好遇到，竟然是吴益农，他带着两个助理，拖着四大箱的皮箱，要做什么？嗯，他要去做他的全民国防的继续宣讲，也就是他在忙碌的助选当中，其实还不忘他壮阔台湾基金会这个全民国防宣讲，跟黑熊战士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觉得其实宜农这段时间在没有任何公职的身份之下，还是为这个理念在做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非常感佩的，也就是他现在能够争取到年轻选票，甚至是他的外表和他的态团土能够继续争取到妈妈选票，这是很认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其实很希望说，这样子的年轻人当国会议员来从事这样的政策，其实是很适合的。那最后我要补充一下下，因为刚刚我们说民进党其实是一样的标准，那为什么林智坚和王鸿薇我们会有这样不同的分野？我要再说一次，是林智坚已经是两任的任期，他不但通过了连任的考验，而且是到第二任任期的尾巴的时候，我们认为甚至是大部分当时的人认为他是有能力再去做一个位置的挑战。这跟王鸿薇刚刚当选甚至还没有宣誓就职就要出去，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我其实有一个疑问，是因为吴益农齁，他不挂刊板不插旗，嗯，将军也是这样选上的吗？可是 我后来还是被迫挂了六面， 挂了六面看板， 对啊， 所 以啊， 所以 我是说在这一块吴益农不能够就是好像 比较，我可以证明吕将军后来真的有挂刊板， 对，我挂六面， 而且将军还有去走夜市， 对对 对对对， 对，不是我要说的是说你要这样子的一个选法，但是这个是一对一齁，你一定是要让最多的人知道你，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忙做补强呢？好，来换个补强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吴益农他可能理想性很高，好，理想性很高，那希望建构一个不一样的选举。但是呢，其实我在这一次民进党上礼拜六败选之后，我一直在强调一个观念，民进党自己不要被道德的枷锁给绑架，那个枷锁是你自己绑住自己的。就像我们今天在擂台上两个人在进行自由搏击，结果民进党这一队的选手派出去说，我让你一手一脚，你一定挂嘛，对不对？除非你大幅领先对方嘛，要不然你一定挂嘛。就是双方必须在公平的前提之下去比赛，好，我不是说用不择手段，我是说在游戏规则制定之下，选举插旗子挂看板那个是游戏规则所允许的。你今天都不挂，王鸿薇如果挂得满满的，人家会觉得说啊，你洗地酸，今天还酸给 选奖，会说你选奖。 对，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去 讲难听也叫做 goodbye 啦，真的不需要这样子啦。 好，那就好啦，王宏威挂几面，我们吴英龙就挂几面。 那你既然话讲出来，其实有一个折中办法，这刚刚这个建议上节目前就已经身体力行了。 哦，怎么样？ 洪建义已经决定帮吴英龙挂两面看板。哦，就吴英龙没挂，是洪建义帮他挂。 那这样我到时候怎么说我不要？ 你已经讲了这个钱就要付了、哦、也就是说其实民进党在这个选区里面有很多的市议员、哦、那甚至搞不好如果不分区的立委有认养这个选区的话，你为补救办法就是你们帮他挂嘛，就你不一定要放吴怡农照片啊，比如说你写个洪建义力挺吴怡农，然后比如说其他议员某某某力挺吴怡农、 不是，但是重点是不能挂洪建义的照片，人家会搞错谁要选啊。这样会过分、 配角没有他帅，但我还是有票啊。 对啊，人家也是一万多票当选。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这是可以去处理的，就是说你今天选举就是有一个选举它的等于是标配 游戏规则啦， 对，它有一个标准配备啦，你的小手摇旗啦，你的关东旗啦，你的看板啦，你的海报，你的文宣，虽然现在可能选举的方式可能比重有所不同，但是有一些东西你还是得要准备、哦、所以因为这个选战其实非常短，也不用花太多钱，因为它只有大概30天左右时间，其实花不了多少钱、哦、那我觉得该做的还是要做、哦、那你如果说都不做的话真的会让选民质疑。不过我觉得今天王世坚很棒了、哦、虽然那时候我们对他有一些可能有一些不同意见，但是王世坚今天跳出来说你不用找靳总，我的给你、 外号不错，好， 因为王世坚的酸哭就是中山带动嘛， 对、 刚好中山区是重复的嘛，那我的服务处给你用嘛，这样吴怡农就可以第一个他不用急着去找服务处找靳总，第二个他可以省下一笔钱，那该做的还是要做，那当然这个时候需要民进党内这个选区的公职人员全力的帮忙。 好，来，再来，我们来看齁，有一个人很快我们就不用一直看他了齁，是柯文哲。柯文哲呢，他最近齁是为了监视器的复议案齁，然后呛蓝呛绿齁，呛整个议会公立联合欧吉啦。那他有跟这个馆长之前在直播的时候，还有包括高虹安都有在讲什么新竹大秘宝 嘛齁。 你看齁、哦、他们都会讲诶、你们有贪钱啊齁，有大秘宝是意思是说有什么弊案等等的问题齁。那最近其实有一个新闻是大家在怀疑说，诶，台北是不是也有大秘宝？不然齁、哦、为什么西松国小盖个活动中心可以预算22亿？这类啊齁，共玩逼会啦，共玩逼会这个北艺中心在士林嘛齁，他也多次追加预算，已经追加到67亿多了，而且齁、哦开幕应该是试营运没多久就发现那个椅子都已经破掉了嘛，而且呢男生坐进去几乎动弹不得，因为裂卡桃呼吼就已经顶住前面的椅子了，非常的难受啊，怎么会盖出这种东西。还有其他贪污的部分齁，涉贪遭到搜索是他的这前劳动局长陈信瑜，还有齁耶哥丁东二啊齁，高中同学北捷的这个董事长李。 倒数声后同时放几鞭炮，还以为是跨年，但其实是 之前也多次被提到说，啊奇怪，你花了这个公帑200多万去改建自己的宿舍，把它变成豪华官邸，这样好艺术啊齁。还有殡葬处是问题非常多，不只是这一个我们点出来的前科长齁，有涉嫌就是也是贪污齁被判刑。包括还有其他的秘书啊等等啊齁，都有一些索贿的问题啦。那可是柯文哲在呛你们呢，在说你们联合污钱呢，其实林涛虽然说你是桃园，但他其实也是在呛国民党啦。来，我先让那个建议议员来表达。 其实在监视器这个问题，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时我们议会不同意你有加弹书的时候，他就提出他有意见了。他提出有意见，最后面到了最后面这个末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居然公开说蓝绿污钱。那我应该是讲说，我们给你的弹书是要求你符合这个弹书才能支用这个部分，你可以来跟我们沟通，但你不能用这种激烈的方式来抹黑我们蓝绿议会里面所做出来的。 啊，我要请教一下，有被割吗？ 被割啊。 有被割吗？因为我们看到总召江志明有讲嘛，啊，已经是被割吗？ 我们江志明召集人现在刚好没有连任了，等到25号就任完，我们党团开会，我们会 新的总召。 但我应该是讲说，柯文哲，你这样说，我们蓝绿共同贪污污钱，换个角度，为什么一定要听你的意见？你到底跟厂商讲好了什么样的条件？啊，不，你想到一定要我们议会赶快通过你要的版本。你说我们污钱蓝绿合污，那我换个角度，柯文哲，你是不是跟人家私相授受脚，或者是你已经跟人家拿了？ 哦，假设跟人家拿了没有做到，要再退这个钱，你不敢玩。 我补充一下啦，吼，因为议会在乎的是要求说平宽要到那个康庄，然后才可以用那个200万画素的摄影机。可是呢，市府这边就是我已经跟200万的这个厂商，吼，画素的厂商已经公喝水啊，所以才会你点出来这个问题嘛，吼，到底是不是市府也有跟厂商怎么讲好什么条件，还是怎么样的？ 是，我的怀疑就是说，你为什么不用台之光？台之光之前是在台北市政府在郝龙斌任内跟人家达成，人家花了90几亿去制造一个光纤，那这光纤台北市政府所有需要光纤的优先考虑台之光，然后给予一些所谓的优 惠。我觉得现在的点是在这边啦，齁，柯文哲常常一只手会指着你们，指着别人，指蓝又指绿，可是呢他有在反省自己吗？你们过去也发现说，哎，起进户来对嘛是做这问题啊，而且他还讲说贪污的话齁，其实多半长官都会知道啊，结果伊下骹的殡葬处是不是涉贪？啊，伊敢知影？ 你若要讲安尼，之前他的毕业展不是污的更多，花了8000多万，被我找到关东旗，人家只要75块，我们做75块，他做600多块。嗯，那这个东西是不是贪污？嗯，衣服人家只要200块，你要做300多块，你是不是贪污？8000多万里面所有的东西，里里啷啷加一加，他只说为了毕业展。所以柯文哲常常指着别人，想到就说一句话，我个人认为讨论柯文哲真的没有非常没有意义，但是他又喜欢创声量，今天又 po 了一个在飞机上做什么什么经济舱啊，然后签公文的问题，柯文哲你到底还要怎么样？虽然未来可预期的新竹市市长高鸿安一定是甩掉你不理你，那你柯文哲未来是没有任何的一个位置的，只剩民众党的党主席。那你民众党又一天到晚有人在退党，在骂你民众党。那柯文哲阿伯，你做廉价航空太辛苦了吗？对不对？ 哎，不是，我跟你讲，做廉价航空，什么人出得起？纳税人出得起 啊？对啊。所以柯文哲，我只是希望你一件事情，不要为了炒声量，然后你来告我们蓝绿，难道你不怕我们告你吗？到时候陈佩琪又说啊，我跟你讲，有本事我的账户里面只剩几十万，你拿去吧。柯文哲，你忘记了两岸论坛90几万还没让你报欸。陈佩琪拿出剩100几万的账户要让你柯文哲去领，你领回来缴了没有？如果今天我们蓝绿又告你，像秦惠珠干事长说的要告你，像我们总召说的江志明说要告你，那请问你柯文哲你还有多少钱？还是你自己私底下还有很多钱没有拿出来？我只能说柯文哲讲你真的我很讨厌，你只剩20几天，可是你又一直要创声量，齁，然后要声量，然后讲一些似是而非的事情。柯文哲够了啦，可以回去了啦。 林涛要来做回应。 我是觉得说最后一个月哦，还在到冲绳说他要拼未来台北市的观光，然后还去质疑这个议会里面蓝绿的议员贪污，是比较奇怪的事情，是感觉好像在做政治的表演啊，我感觉这个味道比较重。 作秀啦。 其实如果说你要在市议会去质疑这个案子，你很早就应该把它提出来啊，你不是到你的任期剩下最后一个月你才发现这怎么从这个2妹到3妹这其中的价差，这本来就是你应该注意的。第二个，过去在提这个复议案的时候，这个复议案在所有的议会里面开会是没有任何一个议员同意的。这个复议案就是大家觉得说非这个整个案子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当时候这个柯文哲就必须要针对这个案子来做说明了，你怎么会拖到最后呢？另外一个，你台湾民众党的党部主委在现场你也没提出任何的意见啊， 你说林国成议员吗？ 对，你怎么到最后才再把这个案子推出来？所以我觉得结论就是这样，就你可以看出当时候柯文哲市长他在竞选之初是五大弊案，他在结束之后他为了要累积这个政治能量，其实大家都会去学习过去自己的胜利方程，是想说要把这个胜利方程再复制他最后一个月要来卸任台北市。我觉得政治味是多了一点，我觉得这个案子现在就交由未来的蒋万市长来做检验吧。 好， 我可不可以补充一句话？ 来， 柯文哲柯市长，你现在花着公堂到国外去，你城市交流之间所做的备忘录，蒋万安难道是要盖瓜承受吗？你应该交给新的市长，不要再欺骗台北市市民。假城市交流之名，行观光之实，就是你柯文哲吃到完啊，吃到满用到满，嘴巴都还不擦，我觉得真的丢脸了。 因为讲到胜利方程式齁，我认为柯文哲一直很迷信就是声量嘛齁，然后他过去的其中一个胜利方程式就是呢，到每个地方齁，然后都非常亲民齁，就是跟大家在一起，所以呢他会刻意用这种我做联航齁，然后大家一看，哇，阿贝做联航我觉得超扯的事啊，你知道花的是你的钱吗？结果有网友说齁，哇，阿贝坐这样的位置齁，做联航啊实在是太辛苦了啦齁，很少到看到这种当官了还在做经济舱的，谢谢阿贝，谢谢个头，是你的钱啦，你们刚刚拱大呆吗？来换歌。 我先补充一下，我强烈建议要求齁，市议会，台北市议会国民党跟民进党团的总召要代表党团提告。嗯。因为你要让柯文哲为他那张嘴巴付出代价。 对啊， 我指的是法律上的代价。 因为之前那个什么北台湾议长啊齁，都是哪一个不是黑道，这个事情好像 没有 看到议长有 柯文哲他已经习惯了嘛，扣谁嘛，他想说啊，反正你们都觉得我常常讲错话嘛，所以我随便讲都无所谓。我觉得这个要提告，因为贪污是很明确的指控，这个绝对要提告。那你们可以不用跟他求偿金额，但是我跟你讲，你们要跟柯文哲求偿天价，因为柯文哲这人齁，爱钱胜过爱他的名声，所以你一定要跟他求偿天价，但是钱可以捐出来做公益没有关系齁，一定要提告，而且这个案子如果到法院，我认为柯文哲败诉的机会超过八成以上，因为他没有任何证据嘛，你去指控人家贪污嘛齁。好，再来看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就很有趣了齁，延续我刚刚讲的齁，台湾如果要成为一个进步的国家，现代文明国家，我们一切讲制度， 没错， 不要造神，不要沽名钓誉，不要假掰。请问我们现在台湾是第三世界国家，穷到我们的首都市长出国的经费只能做联航吗？不是吧，依我了解，首都这个直辖市长出国可以做商务舱的，没有问题。 他一向都这样，他之前不是还坐在不知道哪一个国家，中东的国家，在坐在 地 上，蹲在地上。 对啊， 所以我说这个叫 gay bye 嘛。你国家有预算让你坐商务舱，你就坐商务舱。为什么让你坐商务舱？是因为让你坐得舒服一点，因为你是因公出访，那你可能到机场之后，到访国家之后，马上会有很多事情要忙齁，然后呢让你尽量在飞机上舒服一点，可以休息一下，你到那边之后可以精神抖擞，不会丢我们国家的脸嘛，这是这个制度设计的本意嘛。有商务舱不做，故意做联航还贴一张照片，然后故意发脸书，而且大家注意看这个脸书的时间点，我觉得实在太巧合了，他贴这张照片是21小时前，马上留言，21小时前全部出来了，到底是先有留言还是先有照片，我都开始有点怀疑了。嗯，这个操作其实是民众党跟柯文哲很爱用的手法。嗯，就是反正我已经先通知大家了嘛，大家 stand by 哦。来马上推。 准备哦， 因为不管是 PTT 或是脸书的演算法，它都是有一个默契嘛，就是回文越多会往前，你越容易看到嘛。嗯，所以我觉得柯文哲没有必要去沽名钓誉啦，就是说你今天出国你可以坐商务舱你就坐商务舱，你没有必要那边假装很可怜贴一张照片说我搭联航啊，搭联航又怎么样，搭联航就证明你比较清廉吗？我告诉你齁，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一个月薪水多少钱你知道吗？可能比我们的基本工资还要低。那你觉得他们国家领导人有缺钱吗？ 很不缺。 对啊，过去我们常常在造神说哦，蒋介石都不领薪水的，他有没有领薪水我不知道啦，但是我只知道台湾风景最美的地方都有所谓的蒋公行馆。嗯，那请问那是谁的钱？台湾已经不是威权时代，我们要走向一个文明进步的国家，一切照制度走，请不要再造神了。柯文哲你做联航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今天做商务舱如果把市长干好，不要连续三年倒数最后一名，我跟你讲包机给你，我觉得台北市民都愿意了。 其实伊就是吃到甜汤啊，我们看这是2015年1月的画面齁，网友捕获野生柯文哲搭捷运。嗯。齁，这边也是2015年那时候比他比较红啦。啊，野生柯文哲在超商吃泡面。然后还有人留言说哇，二十分钟吃完一碗泡面好像太辛苦了等等的齁。 这些照片搞不好都要问一下金牌林。 对，但这个照片我知道是金牌林拍的。 对。 那他的前观船局的局长简于彦说，其实刚当上市长的时候，民众为什么常常会碰到野生的柯文哲呢？那个是精心安排的， 是 刻意 带风向的哈，大家要去想清楚。来，义川哥，我要请教你一个部分哈，因为其实我们感受到就是民众党哈4%党，它是名副其实的4%党，因为这次经过检验，它还是4%，对不对？可是你有感受到是落选的人哈，86席，只有12席选上。好，对不对？诶 ,14席。然后有72席是落选。 对。 那问题来齁，落选的人他们都会讲出真心话。齁、哦。张信松呢是落选的其中一位啊。他就有讲到说跟负能量的人共事相处我做不来。为了求胜不择手段害人抹黑放毒我做不来。我也做不来心狠手辣泯灭良心缺德的事情。哦、所以呢只好选择离开阿北。那也就是说你要在民众党里面你必须要不择手段，要害人，要抹黑，要放毒，你要泯灭你的良心，你要做这些缺德的事情。是这样来解释吗？ 这道民众党提名的这些市议员齁、哦、真多齁、哦、我都给形容民众党是政治游民的集中所啦。国民党不爱提名啊招来这。啊民进党不爱提名啊你看张信松是民进党的党员，伊、oh. 选议员选第几道啊？你知无？伊第一道选的时候1800票，无党的；第二道无党的选2400票，这道民众党选3800票，所以阿伯对你袂歹，因为你参加民众党，一定还去选立委呢。 嗯， 嘛是民众党个提名的呢。你当时为着柯文哲，你才参加民众党。啊！你即马那选无好，你即马就拢怨叹。啊，陈思颖毋是同款？陈思颖把陈建明甲只国民党代连。 代连。 啊！你即头那无用代连选，啊！即马选选的都大家避免。我跟你讲，蛮多民众党的人吼、哦，去选举了，伊就刚刚讲啊，我嘛做厉害，我是啥物民众党啊，选输就拢避免。我请问啊，蔡壁如啊，没有柯文哲的蔡壁如，你是什么啦？没有柯文哲的蔡壁如，你哪位啦？你就是台大医院一个护理长嘛，一个护理师嘛，啊，起码为着这柯文哲，你起码连头路嘛无啊，因为人柯文哲是戒掉的啊，戒掉会当回去啊，你无啊？我觉得很多民众党的这一个党员，知道选举了，他拢刚刚讲民众党对不起安怎安怎，啊，你嘛是拢咧蹭柯文哲的声量尔，那无柯文哲，这民众党嘛无啊，你甲看高鸿安。高鸿安当时在做不分区立委，跟民众党有关系，当然也无关系。那是郭台铭用民众党去塞一个立委出来嘛，所以高鸿安这边新的市政府，伊敢要用民众党的人，当然没嘛，跟民众党什么关系？阿伯这两天的这个形象哦，各位回想起来，这两天的所有的发言，又回到了8年前的柯文哲，就是开心没？啊，可是一定吸引到一部分的选民哦。 嗯， 像刚才讲的监视器的代志。柯文哲，台北市你是被做智慧城市吗？你为什么会用比较烂的技术呢？ 嗯， 那议员哦，台北市的议员为车间嘛，唔知啥物两米三米位嘛，搞不清楚，总是知影讲咱即马嘛咧买，得爱买较新嘞、 嗯， 因为你买迄到货的时候可能拢落伍啊嘛，你若可能搁去买一个旧的物件，啊，这你简单来得利，加拍8000几万，你即马讲未使，爱用迄旧的，有意义吗？啊，你要推智慧城市，所以。柯文哲现在就是抓到东西了啊，就都开始男女乱骂一通。柯文哲最后现在以12月25号过，他就只是一个台大医师啊。 嗯、 啊，当然他有当时还出来讲讲啊，要阿妈做要出巡啊，他就去走走啊，就开始都要乱讲。可是我是觉得说，民众党如果没有柯文哲啊，这个民众党也不存在，所以民众党叫什么咧退群的那什么位？你嘛卖想想这些东西，那不是柯文哲给你收留，你嘛什么都不是的。 啊，不过我感觉吼，什么都不是这个道理我了解，但是我还是觉得蔡壁如是委屈的。 嗯， 他有够委屈的，委屈是安怎吼？我本来不知道说他存款是多少钱，我知道他现在存款说一共有好好存6万块嘛，吼，这是我现在知道的。那我就很好奇呀、啊，他是从什么水平？到现在剩下6万块齁。那柯文哲针对这个部分有人去改门啦齁。虽然说蔡壁如好像还是没有针对6万块，还有是不是想要离开民众党有一些新的表达、嗯、没有。但是柯文哲说什么啊、每一个人讲的话齁你就听听就好啦。 那一直说蔡壁如欧北讲咯。 一直6万块是因为一直立法院的薪水的户头是台湾银行。 台湾银行因为伊的顶是位是高华贵嘛，所以薪水无几百啊嘛。啊，伊咧选举的时候，因为伊卖去到处一寡钱，所以伊甲伊个台湾银行立法院分行的迄个户头，你啊个存六万呐。啊，柯文哲讲啊，你去外口选举办的工会，我拢会乎你。蔡壁如，你无办咧存折吗？你怎啊起来拿办咧出来讲？柯文哲咧讲的意思是讲，你搁多假多假，你是搁办咧户头吗？你是立法院，立法院的户头是台湾银行的嘛？你不存六万呐？ 我跟你是柯文哲来对 付他。哇，你真破解了、欸！不是，我本来对他真的非常非常同情呢、欸，因为他吼就是在。就是不分区立委，那时候只是名单出来嘛。那时候的新闻就有做他财产申报啊，他有土地，他有建物各一笔，他的存款是1000出头万哦，1073万，保单有5笔哦，那财产还相对是单纯。啊，结果那是讲几千万币六万块，我当然刚刚讲哦，真的这样我够委屈的啦。 我有人存到拿自己的钱去倒贴档。 那个刚刚我们议员是在富邦银行，富邦银行的账本不是我平时在用的账本。那薪水进去我老婆就领走。啊里面到底剩多少，他指的就是那个账号。他并不是指他个人私底下在用的。齁、哦、应该是公开案的开水啦。那至于张信松的部分，我刚才一川兄有抢到一个重点。他好像是资源回收站。零售酸美达震动弄来我家。但是柯文哲也是利用这样去创他的声量、那这些人进到那个民众党里面被提名了以后，才真正发觉问题来了。你看张晋松说的，从20年前参与选举以来，没有像这一次的肮脏龌龊不断重伤放毒陷害抹黑，让我觉得恶心无法忍受。这是张晋松酸击完了两天哦，来看他下面，早知如此还不如无党参选，不用受尽侮辱，一路受害伤痛，受害心好痛，或者是结局会更好。其实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张晋松遇到的是说他跟陈思宇一样，他们是带枪投靠，只是枪带过来的子弹有多少。那对柯文哲民众党来讲，越多人好嘛，反正我提名有上我赚到，没上我没伤到。但是他比较切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林国成在大安文山区有另外一个机师候选人，姓张还是姓什么我忘记了，他在他的那个造势活动上面，我们民众党哦，在大安文山区要保一抢二，这个保一是谁？当然是那个候选人。他把张晋忠整笑，但林国成的身份是什么？台北市党部的主委。所以也就是说，这些想要靠民众党这些人，其实最后面的下场都是这样子。骂或许是骂，但是你们要凸显到一件事情。柯文哲在这上面，他只是利用别人创造他们自己党的声量，他绝对绝对不会是让你们这些外挂的或者带枪投靠的真正享受他们党内的资源。所以很多年轻人，麻烦你们看清楚柯阿北是不是你们心目中真的年轻人的偶像。 将军有没有觉得合理嘎仔？ 哦，好险！ 因为我想起来，你有说过，其实柯文哲有要网罗你嘛？ 我离开国民党的第一时间哈，他们就找了人来跟我洽谈。就是说，哎，你要不要选议员？我说应该会。他说加入民众党会给你的战力加分。当时我心想，真的吗？后来我当然拒绝了啦。我说我们出来用无党籍选，因为我刚刚离开国民党就加入民众党，这样现在很奇怪。我说我用无党籍选啦、他说无党籍选哦，你没有资源，没有大咖站台，你一定选不上。我告诉你，你错了，我选上没有大咖站台。我没有大咖站台。我每次扫街我碰到林涛，都是我跟我太太两个人站在车上，没有第三个人。所以我就讲，很多进入民众党的人现在是悔不当初啊。 拿着装满现金的信封袋准备进到车内交付毒品进口货款，他就是天道盟比山会诚信角头。今年他走私7亿大麻花，想靠朋友接应逃逸。周刊爆出诚信角头自称因为当青山宫卤主烧钱太凶，才走私毒品补贴费用。 各方想要去抓个卤主，就是因为只是展现能力嘛，一场下烧钱可能就是5-600万，可以接触到外面一些党政的人，乡镇也可以得到不 少资源。 黑帮抢着插旗青山宫，今年卢主的背景就是天道盟天卢会，帮派据点在五股卢州，却还是来抢一杯羹。而去年卢主是竹联帮红人会，前年则是角头绝江丁，地方公庙变成各路帮派角力目标。 看本上面这个都是公开的，没有这个人的名字来保贝的时阵，阿伯给你看新闻啊，每个人都可以来保这楼主啊。 青山公强调陈姓角头不是今年卢主，但根据了解，他跟卢主都是天道盟成员，是否因为要上缴现金才铤而走险运毒走私，都成了检警的追查重点。三立新闻导演陈林玉君台北采访报道。带着姐姐来到机场，为宝贝女儿披上厚厚外套。警方也专程前往接机护送，因为这名被害女子就是花莲人蛇集团被逮的最大关键。诈骗广告写下只要电脑打字出国一年底薪加津贴，月薪最高68000。花莲这名21岁金姓女子看到这高薪真财物，性上当，遭人蛇集团带往外交部办护照，到柬埔寨做诈骗工作。 4个月 都没有， 我们都没有消息，因为他也不会用网络。最坏的打算就是他可能会过世在那边，然后就有时候晚上会偷偷在那边哭。 金姓女子去柬埔寨失联后，警方破获人蛇集团，仍找不到她。原来她在过程中三度被转卖，后来还被偷渡卖到缅甸。一直到11月，女子爸爸接到外交部通知说女子因非法入境遭缅甸警方拘留，请警方协助确认身份后，四个月后平安返国，家人相拥而泣。 看到了妹妹的第一句话说什么？ 她说就是你回来了这样子，然后很开心有抱她，然后到家，就是我们到家里的时候，很多亲戚都在门口。 我私下遇到一些候选人，他跟我讲说，早知道我就不加入民众党了。为什么？你知道，获没有获利，背了一身黑锅啊。为什么这段时间在选举期间，柯文哲讲出多少金句啊？那个金句不是好的金句， 都有杀伤力的， 是让他们无言呐、啊。你知道每个人问他说：“你们党主席怎么讲这样？”他说：“这个我入党不过三个月而已，那就很惨，你知道吗？”所以我想这一次民众党选完之后，这么多人跳槽，正常而已。但是呢，我觉得柯文哲就此一次，别无下次。为什么？你骗不了别人了啦。很多候选人说不定有无党籍，这次会当选。用了柯文哲的民众党之后，被柯文哲牵累拖到。很多人的票掉光光，所以我觉得台北市陈世宇说不定他有无党籍，搞不好当选哦。进了民众党之后，真的是哈、哦，可是来不及了，时间不能倒流。如果时间倒流的话，可以再选择一次，我想他的选择会更正确。 但你这句话我要吐槽， 真的吗？ 你说骗不了别人，对不对？ 对。 他未来还会继续推立委候选人呢、欸？ 会， 他要继续骗呐、啊。 他搞不好还要选总统、欸。 没有，因为权力是无限的。有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获得国民党的提名，也没有办法获得民进党的提名。他想说某一黑马后，可这只虾。不是好瞎呢，那个会害到你。 那重点是他把人家拉进来，要把人家踢掉。你知道我补充一下那个张信松啊，他上次选立委，然后呢，各位记得柯文哲跟郭台铭有一次一起帮这些立委候选人照相哦，结果郭台铭的幕僚说那个张信松不可以哦，因为他以前是民进党的党员。嗯，啊，柯文哲跟张信松怎么讲？让他说哦，安尼有些可能，啊，无你买，你免去吧，你免去吧。哎、欸，当然你嘛，你家己提，你家己提名的人呢？啊，你要，你 起码来讲，小鸡都不照顾啊。 要照要合照先。郭台铭讲，幕僚讲，迄个袂使。爱迪仔，咧张晋讲，安尼讲，你买你买。有人安尼嘛，你叫人参加一个政党，然后最后还没选到一半，人丢包讲阿伯，你买你买，可以这样吗？ 我还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社论哈，是中时前两天写的，然后他的主轴的内容是说哦，他们要继续推，就是2024要下架民进党啦。然后呢，柯文哲啊。色狼齁要知道什么叫做顾全大局。然后呢他会有大标题嘛齁，大标题齁接着嘛是就逗的齁，要认清民众党的实力，叫谁认清，但是叫柯文哲认清嘛齁。然后这边呢就有说对柯文哲来讲齁，当然他会讲说要来继续壮大啊齁，算总统啊等等无可厚非。但是呢政治人物首先必须要有大局观。柯文哲你要顾大局啦齁，你要有大局观。然后呢就讲到为了就是说你应该要有一个精准了解自我定位，好，你要有这样的能力之后进一步构思自己的行为举止，如果昧于大事只是想要刷存在感 他写的其实真的是字字珠玑啊，哈， 实在。 或者你是因为自我膨胀而高估自己，贸然采取有害大局而又无法达成目标的行动，不仅是害惨了自己，还会遗害群体共同的利益。他的群体当然是什么？国民党嘛。来，于章老师，已经嘛哈才开始哎，这个选后几天而已啊。他对柯文哲不假辞色的吐槽，那你怎么看？ 政治哦，就是实力原则。当你要跟人家议价的时候啊，或是啊，你去电话时阵，你没有实力啊，你就被人家看杀小朋友了。这篇真的精彩绝伦，什么意思呢？与其说是啊，忠实对柯文哲的道德劝说，不说是呢，蓝营的媒体呢对他进行威胁恫吓，什么意思呢？大局，谁的大局？台湾的大局还是中华民国大局？不是的，这是国民党大局。第一个，第二个，先捧后杀。前面呢，先来个来宾球说啊，柯文哲如果想追求政治生涯的高升，还有让民众党的这个成长茁大，非常的合理，无可厚非。客气话讲完，难听的就来了。刚才贵雅讲过，什么意思呢？政治是实力原则啦，你不要搞不清楚现在状况。为什么呢？讲什么呢？第二，你这次提多少席，上多少席？柯文哲，你可不可以垫垫自己的斤两？第二个，讲的最露骨的，你以为高鸿安上是你民众党跟柯文哲很厉害，是我们运作气保的啦。所以说你要看清楚现实啦。接下来呢，你不要成事不足啊，坏事啊，成事不足，坏事有余。跟郭台铭，各位应该知道啊，郭董跟忠实之间的恩怨的啊，所以说呢，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嘛。你想要跟郭台铭手拉手，哎，忠实讲最毒的话是什么呢？如果郭台铭因为跟柯文哲结合而获胜的话，那将是台湾的悲哀。不但要让一个不按政治又霸道的人领导，还要将两岸关系导向不可预测的险境中。哦，在忠实眼中哦，郭台铭啊，可能跟民进党啊差不多一样可恶啦。所以这叫什么？你要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要看不清楚大局。先干嘛呢？来宾球给了之后呢，如果你愿意成就大局的话，我们或许可以考虑呢跟你合作，或者是等我们呢有了什么结果出来之后呢，看看呢如何安排你的角色。这篇社论最有趣的地方是结论是什么？如果不这样做，不成就这样的大局的话，台湾变战场哦，两岸关系啊就会倒退回去啊。为了成就两岸和平呢，柯文哲，念在你过去啊有讲两岸一家亲啊，我们愿意跟你对话。各位，我研究啊两岸关系跟中国这么久，这样的喊话跟这样的说法风格很像什么人？柯文哲你自己很清楚哦，这叫做老共式的谈判，跟呢共产党式的议价。你自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可是现在筹码尽失的状况之下呢，难怪你很难过啊。为什么？忠实瞧不起你了。 来，委员来做补充。 我倒是觉得说，如果是这样大家在看的话，当然柯文哲和民众党的消逝看起来是必然的。如果是这样我会很高兴，但我觉得还是不能乐观啊。因为其实这次民众党哦，让我们看得出来，真的虽然从全国的得票率，中选会这边来看，它真的就是 4% 啦。全国的得票率就是再次坐实了所谓 4% 党这个部分。但这个 4% 真的很有可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但忠实要出来呼吁他，其实我要觉得绿营的民众们，真正希望台湾主体意识能够继续维护的民众们，其实也要小心。大家因为来看这次台北市长的选举，陈时中的得票坦白讲只有 31%, 这已经是历来倒数第二低的。可是我们过去来看，其实我们甚至是在选前的推估哦，我们都认为民进党至少在台北市有3-5%到4%之间的空间，因为每一次的选战都是这样。但这一次的民众党，他推出的候选人打着这样子的包装之后，确实吸纳了一些本来民进党的选票，尤其是年轻选票。所以这样的状况下，其实我觉得反而是帮助了国民党。所以绿营这边真的是要小心的是，这个 4% 到底会不会反而推波了，让国民党的人反而上去，这反而也是我们应该要小心的。这是台北市长这次给我们的教训。 好，来，我们来看一个部分齁，其实这一次的选举后来呢，选民本来都说啊，他们要教训民进党，可是现在看到很多回力标，选民自己可能要承担哦。我们来看一个部分，我们来看到新竹县的部分齁，那县长是杨文科他连任了，选前他就曾经提过他要推动生命园区，但是当时被抗议，所以呢这个计划就暂缓了。那暂缓的过程间齁，他被酸连你一马不被跟你讲不理个，一选完之后他在脸书齁，他就讲我下一个任期我有重点有十项的施政的重点，那第一件事呢他写的就是要继续推动生命园区。观众朋友你会说什么叫做生命园区？告诉你，就是大谷卡火葬场啊，齁殡葬业的那个部分，现在齁很多的县民都开始留言抗议了，我们一起来看。 来到新竹县湖口乡，这里有坟墓，有纳古塔火葬场，已经有一座私人的生命园区。现在连任新竹县长的杨文科在脸书发布下一任施政重点，第一件事就是推动生命纪念园区，引来县民灌爆留言反对。我们要游乐园，要公园，就是不要生命园区。县民抗议湖口乡有一座私人生命园区，现在预定地又要再盖一座，除了好几所国小，还有幼儿园和中学。 我们波罗村的村民是誓死坚决反对到底。为什么？你很简单嘛，你现在波罗村怎么可能要有两座的生命园区？ 运作的只有三座，而且使用率不到三成。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杨县长，湖口乡不需要，而且我坚决反对。 就连刚当选的国民党籍湖口乡长都反对， 都在700公尺以上，所以它是符合我们的法规。 新竹县政府一切合乎法规来回应外界抗议声浪。这次新竹县选战，杨文科在湖口乡也是有过半支持。现在湖口乡要盖第二座生命园区，引来新竹县民反对声浪，盖与不盖已经在地方上掀起战火。 杨文科他连任齁，在新竹县他应该算是民意支持度是非常高的，对不对？ 60几。 那将军我请教了齁，因为这个湖口，对不对？湖口乡他已经有一座生命园区了， 唐春天生命园区 啊，他现在还要再弄第二座，所以湖口乡是生命园区的故乡哦，是这样吗？ 其实湖口齁，因为我在那边待了十几年，湖口乡光是装甲部队都占了一大部分了， 嗯， 所以常年来湖口乡我们对他也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战车炮一直这样轰，你知道吗？我们都有编那个预算，就是 回馈乡里的， 回馈乡里。那么那个长生天生命营区，它好像应该不是公家的， 是私人的 。然后呢，最主要是它没有焚化炉啊，它没有焚化火葬场，所以它只是一个公祭啊，一个举行仪式的地方。 嗯， 那么民众其实就已经不太开心了啦，因为那叮叮当在那边哈，那个， 对， 它那个位置在波罗村，湖口乡的波罗村，那个地方人并不多。所以当时大家对这个就已经有点意见，那因为是私人的齁，他跟地方的这些村民都有做一些互动，也就算了。那这次选举前，杨文科就说要在那里盖一个公有的，而且有焚化场，有火葬场的。那民众已经不开心了，所以当时要参选湖口乡长的那个市议员，应该叫做杨淑君议员吧，他就说不会，我已经跟县长讲过了，不会，这个计划终止，不做了。你举办公听会，人家是不同意耶，不是说都同意耶，不是说一致赞扬要进来，所以那个地方为什么，或者为什么这样反弹，你知道吗？因为竹北跟新竹市的房价很贵，所以有很多年轻人他的房子是在买在新丰跟湖口，都是年轻的这个夫妻在那边生了孩子，打算在这里长居久住的时候，你搞了一个这样子，这边火葬场对于空气的品质，对于居住的环境就不好，因为我家住大有路啊，家大有路就旁边就殡仪馆，你知道吗？当时我买在大陆，为什么？因为便宜嘛。我在台北买一瓶吓死人了，那个将近50万，到大陆五分之一的价，我就买在那边。 嗯，后来你就可以买五倍大的房子、 啊。对，是买了五倍大、嗯，可是每天都有音乐经过，你知道？后来经过我们的抗议，就是说经过住宅区不准，不准那个叮叮当当。可是晚上走到那个地方，说句实话， 毛毛的。 虽然我常讲鬼故事，虽然我常讲鬼故事啊，可是到那边地方还是毛骨悚然，你知道吗？所以说，当然湖口乡我们将心比心，我们不想要的，湖口乡也不想要。 嗯。 况且那个离我的部队真的很近，你知道吗？隔一道墙，走不了几步就到了。所以我觉得真的哈，杨文科县长，你要想一想，你要造福的是新竹，你要造福的是所有的县民，即使是波罗村人很少，你还是要以民意为依归，绝对不可以这样子硬着来。嗯， 说到民意唯一归齁，我让林涛先来回应齁。那我们看一下网友在杨文科的脸书下面是怎么样回应的齁。我觉得这一个人蛮有水准的哦。他说呢，哎，县长你大可以在选前你就主张啊，我们就是类似一个信任投票嘛。那在那个地区呢，就是说哎，要盖生命园区的话就投你啊，不支持的就不要投你啊。那即便这样你连任齁，你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正当性。齁，下面另外一个人他讲说，很多人都反对，但是我告诉你，因为县长他其实齁就已经决定要盖第二座了，所以呢你们已经用选票决定了齁，不要再妄议县政，请让县长好好的来做事情。可是身为一个民意代表，我们是不是要看民众的心声，而不是说诶，我觉得应该一尴尬没走没去这类好火葬场什么他就要盖，你会怎么样来看？ 其实火葬场或是这个生命园区它本来就是灵璧的设施，它如果宣布这个地址之后呢，一定会轩然大波，不管在哪里都一样，不管在新北市，不管在桃园，或甚至今天在湖口，其实你只要宣布地址，地方的居民他都会觉得就会害怕，因为它是一个生命园区，然后又有火葬场，它是一个灵璧的设施。所以我觉得说在这个过程中哦，如果要去说服湖口的乡民，应该是要有更多的配套，更多的这个补偿的机制，让湖口乡民他可以去接受。过程中不管是公听会也好，不管是座谈会，其实我觉得这都是基本需要的。今天不是说一个选举结束之后我对于任何的政策就不用跟这个在地沟通、我是觉得说不管是这个未来生命园区未来在议会开议之后呢，我认为很多的民意代表会把乡亲的意见再反映进来。我觉得县府在过程中增加沟通、增加补偿或增加配套的机制，其实都是应该可以参考的方向。 所以我不理解齁，川哥为什么这个所在齁一个乡他需要到两座，虽然说另外一个是民间的啦齁，那不能你就说诶，难道我这个湖口我是次等公民吗？你不能什么闲务设施都弄到我这边来吗？对不对？那当然会造成当地居民的心理不平衡啊。 我靠近靠人口八万了， 八万。 周江姐咧算咧，民进党周江姐咧算人讲，我若选掉了吼，乌口要变乌口市上少十万。为什么乌口的人会比进进加？因为就是台北的北平，他就竹北往北湖口，就距离就桃园，就到这个杨梅啊。所以对新竹的人来讲，住乌口是一个新的选择。殡葬业的水很深呐、伊愿意选一家，什么代志拢讲好嘛？选之前，咱问杨文科，杨文科拢无讲话。周江姐嘛提醒新竹县民讲啦，杨牛科动算，这个生命园区绝对会起的啦。叫咧吴淑君的，即马乌口动算的国民党的乡长，大姐脸书讲，无，我拢讲好啊，无要去，好啊，吴淑君，你国民党的嘛，你去甲杨文科围啊，去甲抗议啊，去甲罢免啊，啊无你即马嘛对乡亲来交代，虎口呐，即栋迄个生命园区甲起了对啊。我即摆公开讲啦，若去咧，吴淑君你就是去用买去啊，你就去用买收去啊，啊无你出来抗争啊，你出来抗争。感觉林涛讲到最重要的两字，大家听清楚，这是国民党的逻辑。讲如果要这里做生命园区，总要有补偿机制，补偿机制。杨文科交这个业者若听到补偿机制，代志好解决，代表有法度解决，就来补偿尔，就来补偿啊，看偌济大家来讲啊。这个物件不是安尼处理的呢，杨文科第一任来，伊就要创这条啊，啊创这条双啊，一选在选举的时候无法度创，无人迄个脸书讲我下一阶段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做殡葬园区，做生命园区，迄是伊个脸书内底第一件代志呢。 对， 你看这代志对我重要，伊嘛爱甲你业者交代啊，讲你看我已经讲啊，这第一个最重要的。刚才民政局长刚刚做陈泽讲，我们一切合法，所以车就要甲撸入去啊，绝对处理，啊处理了。吴淑君，湖口乡长，国民党诶，吴淑君出来控金，唔通讲哦，即摆要控金，搁找周江姐，周江姐都无选调啊，规群咧找周江姐要创啥啦？周江姐嘛够衰诶，讲那我只好当一个县民，我持续关注，啊嘛无法度啊，这就是选举民主政治就是安尼，选调。所有的人都是为着家己的选择来做负责。 来委员， 这个刚刚大家在讲的哈，来，我只是最后再让大家看一下，白纸黑字，吴淑君5月20日的脸书说他已经见了杨文科，这个不只是政见，而是实现。杨文科已经答应他结束了。好啦，但是我觉得哈，这样骗票也不只是家啦，骗票也够给人啦。 这史上刚刚说王鸿薇是史上第一块绕跑的，这谢国梁是史上第一块跳票的。选前跟人家说这个一定会有 GoGoRo 齁，每个青年都免费啊，最后第二步说加了同等级，但是第二天就说没有啦，我们会慢慢编预算啦齁，啊这个我慢慢再来想， GoGoRo 不见了啊，因为反正他已经当选了有什么关系。但是你看国民党还有继续，这是蒋万安在选后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大家问他市政问题，他只能说谢谢谢谢谢谢，甚至是绕到记者后面跑掉了。嗯，所以 他去自拍啦，他后来就飘走了，然后就在我们来照相，来照相。 所以我觉得选战结束了，但是现在国民党讨卡莫的修啊，因为他只会讨厌民进党，但他不会执政啊，他不会施政啊，所以现在一个一个，我是觉得哦，现在其实台湾最好的机会翻转城乡就在今朝啊，我们媒体哦。第一次这么有兴趣，我们来看看苗栗是怎么执政的。好，这个中东锦是怎么做中县长的。我们来看看这个新竹县是怎么做的。宜兰县、基隆县，每一个都应该好好给他关注一下。 新竹市我们也很想知道新竹市会怎么 的伟大贡献翻转了城乡，就是这一次。 我只有一句话补充哦，其实那个苏巧慧委员应该很清楚哦。因为过去那个苏院长也曾经在台北县执政过，每一个县市首长对于邻避设施的选择跟执行都是非常困难的。那所以我刚才讲到说这个补偿措施啊，其实这个补偿措施不是推出就好，它还是要经过乡亲的同意、乡亲的认同，这个沟通的过程中还是做到最后才可以做一个执行。 可是杨文科今天已经讲了，他说这个我已经办过说明会了， 所以杨文科没有 就已经结案了，会继续推。 对啊，我不再办了啊，而且。他这个 我们在讲的就是这个啊， 明显就是诈骗嘛， 沟通哦，如果乡民都不同意，林涛会带队去控金啊。 这当然是吐槽啦齁，不过齁我们要讲啦齁，因为狗狗肉齁，狗狗肉基隆的狗狗肉是最快跳票的一个证件齁，啊这是应该是郑鸿鹏吗？ 对啊，其实他有一张也跳票，很比较少人注意。确诊赔一万， 对，赔一万。 基隆今年有15万人确诊，就要15亿。我看你谢国梁拿不拿得出来。 好，那另外是杨文科的这个部分齁，他的竞选证件他没有明讲，可是其实你知道就是说他的态度是很清楚。那选民你到底是被骗，还是你要为你自己选的要自己来做承担。眼前我们看齁，因为绿营在126败选之后，那么很重要的一役就是中山松山这一席的立委的补选。王鸿薇在被征召参选之前，他说我现在又还没有就职就要跑去登记，这样我会很尴尬诶，我脸皮很薄齁，但事实证明叶秉辉其实是有够高诶齁，简言之叫做腰贵给谁离。对绿营而言呢，现在要提防王鸿薇，因为王鸿薇是一个泼脏水的专家。他也自曝说他推演过要如何攻击吴怡农。吴怡农他是在2013年9年前他放弃了金融圈的高薪，回到了台湾来从事公众事。